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二十二章葬礼之后第八十集。 片片明朗的蓝天开始出现在城堡塔楼上空，但是夏天来临的这些迹象并未让哈利心情好起来。他既没能侦查出马尔福在干什么，也没能跟斯拉格霍恩单独谈上话，让他交出看样子已经隐藏数十年的记忆。 说最后一遍，忘掉马尔福吧。 赫敏果断地对哈利说。这是午饭后，他们和罗恩坐在院中一个阳光明媚的角落里。赫敏和罗恩都捏着一份魔法部的小册子，幻影显形常见错误及避免方法。今天下午就要考试了，但小册子基本上没能镇定他们紧张的神经。一个女孩从拐角走了出来，罗恩一惊，忙躲到赫敏身后。 不是拉文德。 赫敏厌倦地说。 哦，还好。 罗恩说着放松下来。 哈利波特。 那女孩说。 有人让我把这个带给你。 谢谢。 哈利接过那小卷羊皮纸，心猛地往下一沉。那女孩走开后，她说： 邓布利多说过，在我搞到记忆之前不上课的呀。 也许他想问问你进展如何。 赫敏猜测道。哈利打开纸卷，上面不是邓布利多那细长的斜体字，而是凌乱潦草的字迹，纸上还有大团墨字，字迹很难辨认。 亲爱的哈利、罗恩、赫敏，阿拉哥哥昨天夜里死了。哈利和罗恩，你们见过他，知道他多么特殊。赫敏，我知道你也会喜欢他的。如果你们今晚能来参加葬礼，对我意义很大。我打算黄昏时分举行葬礼，这是一天中他最喜欢的时间。我知道你们不允许那么晚出来，但可以用隐形衣。我本来不想提这个要求，可是我无法独自面对。海哥， 你看。 哈利把纸条递给了赫敏。 哦，上帝。 他迅速扫了一遍后递给罗恩，罗恩也读了一遍，脸上露出越来越不敢相信的表情。 他疯了， 罗恩激烈地说。 那畜生叫他的同伴把哈利和我吃掉，说是随便吃，现在海哥却要我们去对着他的恐怖的毛森森的尸体痛哭。 不仅如此， 赫敏说， 他还要我们晚上离开城堡，明知道安保措施已经严了一百万倍，被抓到会有多大的麻烦。 我们以前也在夜里去看过他。 哈利说。 去过，可是为这种事值吗？ 赫敏说。 我们为海格冒过很多风险，可是毕竟阿拉格克已经死了，如果是为了救他。 我更不想去。 罗恩坚决地说。 你没见过他，赫敏，相信我，他死了还可爱得多。 哈利拿回纸条，盯着那满纸的墨字，显然曾有大滴大滴的泪水不断掉在羊皮纸上。 哈利，你不会打算去吧？ 赫敏问。 为这个关禁闭太不值了。 哈利叹了口气。 是，我知道。我想海格只能自己安葬阿拉哥克了。 就是啊。 赫敏看上去松了口气。 啊，今天下午魔药课没什么人了，我们都去考试，想办法说服一下斯拉格霍恩吧。 你觉得第五十七次会幸运吗？ 哈利苦涩地说。 幸运？ 罗恩突然说。 哈利，对了，幸运。你说什么呀？用幸运药水。 罗恩，对，对啊。 赫敏似乎惊呆了。 当然，我怎么没想到呢？ 哈利瞪着他们俩， 茯苓剂，我不知道，我还想留着呢。 留着干什么？ 罗恩不解地问。 哈利，还有什么比这个记忆更重要的吗？ 赫敏问。哈利没有回答。那个小金瓶已在他脑际萦绕了一段时间。金妮和迪安分手，罗恩高兴地看到他有新男友，一些模糊而不成形的想法在他的脑海深处酝酿，只有在梦中或半梦半醒的朦胧时刻才会意识到。 哈利，你在听吗？ 赫敏问。 是当然。 他回过神来。 好吧，如果今天下午还不能让斯拉格霍恩开口，我晚上就喝一些茯苓剂去再试一次。 那就这么定了。 赫敏轻快地说。他站了起来，踮起脚尖做了个优雅的旋转动作，一边念念有词。 目标，决心，从容。 哦，停止。 罗恩央求道。 我已经够晕的了。快，掩护我。 不是拉文德。 赫敏不耐烦地说。这时又有一对女孩出现在院子里。罗恩急忙躲到她身后。罗恩说着，从赫敏肩头偷偷看了一眼。 哎，他们好像不大开心，是不是？ 他们是蒙哥玛丽姐妹，当然不开心了。你没听说他们小弟弟的事吗？ 赫敏说。 说实话，我已经不了解别人家的情况了。 罗恩说。 他们的弟弟被狼人咬了，据说是因为他们的母亲拒绝帮助食死徒。总之，那男孩才五岁，死在圣芒格医院了，他们救不了他。 死了？ 哈利震惊地问。 可狼人不杀人的呀，他们不是只会把你变成狼人吗？ 有时也杀人。 罗恩表情异常严峻。 我听说过，狼人失去控制的时候就会。 那狼人叫什么？ 哈利忙问。 听说是那个芬里尔·格雷伯克。 赫敏说。 我知道，那个喜欢袭击小孩的疯子，卢平跟我说过。 哈利愤怒地说。赫敏黯然地看着他。 哈利，你必须搞到那段记忆。 赫敏说。 这都是为了阻止伏地魔，是不是？现在发生的这些可怕的事都要归到他头上。 城堡里的钟声响了，赫敏和罗恩跳了起来，显得很害怕。 你们没问题。 他们俩走向门厅，去跟其他参加幻影显形考试的学生会合时，哈利说： 祝你们好运。 你也是。 赫敏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哈利朝地下教室走去。那天下午魔药课上只有三个学生，哈利、厄尼和德拉科马尔福。 你们都不到幻影显形的年龄？ 斯拉格霍恩和蔼可亲地问。 还没有满17岁？ 三人点了点头。 那好， 斯拉格霍恩快活地说。 既然人数这么少，我们来做点好玩的。我要你们每人给我配一点有趣的东西。 听起来很棒，先生。 厄尼搓着手奉承道。马尔福却没有一丝笑容。 什么意思？有趣的东西？ 他烦躁地问。 哦，给我一个惊喜。 斯拉格霍恩轻松地答道。马尔福沉着脸打开了他的高级魔药制作，他显然认为这门课是白耽误功夫。哈利越过自己的课本，偷偷地看着他，想到马尔福无疑是不愿意浪费本来可以去有求必应屋的时间。是幻觉吗？马尔夫怎么似乎像唐克斯一样变瘦了？他无疑是更加苍白了，皮肤仍带着那种淡灰色。也许是由于他这些天很少见阳光，他没有了得意、兴奋或高傲的神气，也全无在霍格沃茨列车上公开吹嘘伏地魔给他的任务时那种趾高气扬。在哈利想来，这只能有一个结论。那个任务不管是什么都进行得不顺利。 受了这个念头的鼓舞，哈利翻看他的高级魔药制作，找到一个被混血王子改动了很多的名为欢心剂的魔药。它似乎不仅符合斯拉格霍恩的要求，而且如果能让他尝上一点的话，或许可以使他心花怒放，交出记忆。想到这儿，哈利的心狂跳起来。 啊，看上去妙极了。 一个半小时后，斯拉格霍恩盯着哈利干锅中阳光般金黄的液体拍手叫道， 欢心剂是不是？那是什么味道？你加了小小一只焦薄荷是不是？不大正统，然而这是多么天才的灵感，哈利。当然了，这可以抵消偶尔引起的唱歌太多和拧鼻子等副作用。我真不知道你从哪儿得到的这些奇思妙想，我的孩子。除非…… 哈利用脚把混血王子的课本往书包深处塞了塞。 是你母亲的基因在你身上显出来了。 啊，也许吧。 哈利松了口气。厄尼一脸怨气，他决心要胜过哈利一次，急急忙忙发明了自己的魔药，可他却在干锅底凝结为紫色的汤团。马尔夫已经板着脸收拾好书包，斯拉格霍恩说他的打嗝药水只是还过得去。下课铃一响，厄尼和马尔福立刻就走了。 先生， 哈利开口道，但斯拉格霍恩左右望望，看到屋里只剩下了他和哈利，赶紧用最快的速度溜掉了。 教授，教授，你想不想尝尝我的魔？ 哈利绝望地问。但斯拉格霍恩已经走了，哈利失望地倒空干锅，收拾好东西离开了地下教室，慢慢地上楼回公共休息室了。